第八十集，知晓。 顾元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大横朝的国情有点乱呢。 顾元白刚来的时候，完全被这大乱炖的国情给弄懵了，疯狂挑灯夜读，也是为了给自己理一理国情思绪。这一理，更是将唐以后的记忆中的历史给彻底冲击碎了。大横朝自有自己的一套历史，混合了各个朝代的接邻国。所幸前期的历史变动并不大，顾元白经过那段挑灯夜读的时间，也融入到了这个朝代之中。薛远继续道： 我与薛将军驻守在边关时，朝廷曾派来的边疆统帅都是从没带过兵领过将的文人。 顾元白一愣，抬头看向薛远，这应当是他穿越来之前的事儿。 那些文人不懂兵，熟读了几本兵书便认为统帅好当，他们看不起武人，不听武人建议，自傲清高，心比天还要高，败的也比山倒的还要快。 天啊，是谁想出来让文人带兵这个天才的想法？ 真材实料也就罢了，像这样熟读兵书却经验不够的人，不由让他想起了诸葛亮很看好的继承人马谡。马谡就是一个说起兵事头头有道的人，但终究还是经验太少，自己害自己走到了挥泪斩马谡这个结局。倒是生平只识识字的王平，虽说不认字不会读书，但却是一个带兵领将的人才。不用说，必定是卢峰对薛远一家的压制。薛府三代忠良，卢峰身为奸臣，怕的就是这种忠良。顾元白想了一圈，随口道： 那到时就由薛侍卫领兵，想必对你而言，打压游牧并非难事。 哼，总不会让圣上失望就是了。 顾元白颔首，门前正好有人通报张氏族人已到，顾元白将人招进来一见，周围的侍卫们有人撞了撞薛远。 薛大人，知道能去边关打游牧就这么开心吗？ 怎么， 你就算开心也不必笑得如此瘆人吧？ 薛远一愣，抬头摸上嘴角，没有想到的是嘴角竟然是扬着的。 真的是因为可以攻打游牧人而开心吗？那也太过于喜形于色了。 薛远皱着眉，硬是要压下不断上翘的嘴角，但只要一想到顾元白刚刚对他说的那番肯定他能力的话，就忍不住想咧开嘴大笑。他不自觉朝着顾元白看了一眼，顾元白似有所觉，也朝他看了一眼。见到薛远这想笑又压着笑的扭曲表情，一个没忍住，直接被逗乐。他乐了的这一下，淡色的唇弯起，好似也变成了粉色。薛远彻底忍不住，再也压不住勾起的唇角。 小皇帝笑的也太好看了吧。 出了张氏书铺时，薛远还被迷得晕头转向，差点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但等他见到张氏书铺门前玉树临风的楚卫时，瞬间就清醒了过来。楚卫身边跟着一个书童，应该是过来买书的。他见到这行人，神情也有些惊讶。等顾元白从书铺中走出来时，楚卫快步上前正要行礼，双臂却被顾元白及时扶住。 不必如此，今日常服加身，这些礼仪就免了吧。 圣上万安。 顾元白微微一笑，与他一起往街道中走去。 楚卿今日是来买书的？ 是想要买一份大横国报，没想到却卖得如此火热，听说每日书店开市不到一刻钟就会全部卖完。 自从大横国报横空出世，各衙门各府每日都有人主动将报纸送上门，一份虽少，但一日下来也能够同僚们彼此传阅，因此平日里上职的时候，楚卫从不知道想要买到一份大横国报会这么的难。今日休沐，楚家父子俩已经习惯每日看一遍大横国报了，今日不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难受得厉害。 但没有想到大恒国报却这么难买，整个京城的书铺中就只有张氏书铺这儿有100份。顾元白眉头一挑，叫道： 田福生。 田福生上前拿出一份大恒国报递给了楚卫。 楚大人拿着吧。 楚卫神情一僵，随即唇角勾起春风拂柳的笑。他对着圣上和田福生道过谢，将报纸递于自己家僵硬的书童，而后又陪着圣上漫步。另一侧的薛远勾起亲切的笑容，同一旁的侍卫长哥俩好的道： 张大人，你认为楚大人如何？ 楚大人有才有貌，乃国之栋梁。 楚大人如此大才，怪不得圣上对他如此宠爱。 圣上向来爱才。 那也要看才值不值得被圣上爱。你看， 侍卫长顺着方向定睛一看，就见到楚大人看着圣上的眼神，眼中含笑，冰冷的面上也好像泛起了涟漪。京城第一美男子的相貌定然是俊美无双的，他那双黑眸含笑看人时，就如同是在看着有情人。侍卫长莫名其妙，薛远的声音不咸不淡地响起： 在下不巧听说过，楚大人好像不喜欢女人。 侍卫长脸色彻底变了，身后有大力推来，薛远直接将侍卫长推到了顾元白面前。顾元白停下了和楚卫的交谈，侧头道： 怎么？ 侍卫长憋了半天才说： 京城中还有十几日就要到了花灯会，近日已经有不少人家做起花灯来了，圣上可要去看一看。 顾元白没觉出不对，反而被这句话给带起了兴味。穿过来之后，未掌权时顾元白没有出过宫，掌权之后因为忙碌也未曾见识过古代的热闹节日场景，因此颇有几分向往。 可是小满当日。 正是。 陈家中母亲近日就备好了做花灯的用料，若是圣上有了兴致，可同臣回府中亲自试上一试。 侍卫长古怪地看了一眼楚卫，心中升起了警惕。顾元白当真有了兴味。 既然如此，那朕就跟着楚卿去看一看吧。 楚卫不自觉提起的紧张开始散开，他含笑应试，就陪在圣上一旁代为引路。薛远冷笑着上前突然插话道： 圣上，前些日子楚大人不是受伤了吗？如今不知伤好了没。 楚卫垂眸，眼中阴霾转瞬而逝，正措辞间，却没想到圣上忽然扬唇一笑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和薛远一眼，打趣道： 朕却是不知道，原来两位卿已经如此熟悉了。 一句话直接让两个人的脸色都难看了起来。顾元白却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微微挑起眉，笑而不语地转过了头。瞧见他这神色，薛远心里一突。 圣上，臣同楚大人不熟。 朕知晓了，不必多说。 你知晓什么？ 薛远头都疼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